2018路建北京安全上学路民意数据报告近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北京市各区上学路安全性指数由高至低依次为西城区、大兴区、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丰台区。该报告通过邀请居民参加安全上学路提案征集活动，在北京共征集提案1722份，涉及占道停车、过马路、步行空间和设施四大议题，覆盖北京除平谷外的15个行政区，其中占道停车问题最为突出，过街问题其次。据了解，该报告将递交给相关部门，以推动中小学生安全的上学环境，促进改变的发生。立冬小学11月，大学冬至迎新年。古人认为冬至节气是计算我国24节气的起点，冬藏之气至此而集，民间广泛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今天是冬至，冬至一到开始数九。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我们就来听听冬至的习俗。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客座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讲师。 9 2 9 不缺少 3 9 4 9冰上走，5 9 6 9抬头望柳，7 9合开8 9雁来，9 9加1 9耕牛遍地走。 各位朋友们好，到了一年之中最后一个节气冬至了。那么冬至呢，也称为冬节或者是交冬，它是24节气之一，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那么清代有人说呀，冬至大如年，宫廷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冬至这个节气。从周代的时候啊，就有祭祀活动。冬至的目的在于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疾疫，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与死亡。到了唐宋的时候呢，就把冬至和岁首相提并论。总之啊，冬至就是古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感觉它跟过年一样。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呢，阳气慢慢开始回升了。就像我们所说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么古时候啊，漂泊在外地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要回家过节，所谓年终有所归宿。唐代的白居易写过一首《邯郸冬至夜思家》，是这么说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欢迎说者远行人。这首诗平实质朴，构思却精巧别致，在字里行间中流露着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也祝愿大家的冬至过得惬意，过得美好。那么一年中最后的一个节气，我们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嫁衣。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请到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金华学校高考语文主讲人，学科带头人王丹宁老师，来为大家呢做有关作文审题的备考。今天我们将播出第二期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审题方略。那说到作文呢，在高考语文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占的分值也非常大，那它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但是在高

四川卷的高考作文真题。很多北京的考生可能对这道题并不熟悉，我来读一下这篇题目。阅读下面的材料，按照要求作文。材料如下：几何学上的点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正是那无数个点构成了无数条线、无数个面、无数个立体。只有这一句话，材料结束了啊。然后下面就是要求啊，说请就以上材料展开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我们知道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地区的字数要求都不是700啊。那么当年更是这样。好，2010年的四川卷我们大致听完了。大家刚听了一遍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哎呦，老师这材料说什么了？ 对，有点懵。 对，很奇怪。好像他只告诉我们了一个关于几何学的事实，没有情节。没有起因、经过，没有结果，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冲突啊！它只是告诉我们，几何学上的点，只有位置，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但是就是那无数个点，构成了无数条线、无数个面、无数个立体。结束。好，别担心，我们是教了大家方法的，我们下面尝试用一下，找意象、定关系的技巧，解决这种情节不明显的材料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先看材料中出现了几个具有独立特征的对象呢？大家一想，哦，点算一个，它的独立特征是只有位置，没长，没宽，没高度。还有呢？还有线，那线是什么特征呢？它好像有长度，对吧？还有面，面呢？哦，又有了宽度了。那体呢？哦，体又有了高度了。于是具有独立特征的对象一共有 四个 、啊、点 线 面 体 很好啊。那么这四个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解决这道题的重点了， 有就是说定关系了该。 对，意象找完我们就定关系、嗯、点和线什么关系，记得我说过找关系一定要两两寻找、嗯、 对 吧啊，点和线是什么关系呢？啊，与材料里说的很清楚，叫无数个点构成了线，也就是所谓的无数个点最终连成一条线。很多考生当年学几何都是这么学的。那找准了关系之后，立刻思考无数个点变成线，这叫什么关键词呢？你能想到什么利益呢？有人说，老师可能是积累吧。哎，很好，量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嗯 啊，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无数的点，好，积累。那无数的线就构成了面。这是线与面的关系，无数的面就构成了体，这是面与体的关系。当然，两两寻找，发现一个关键词已经完全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叫注重量的积累。而积累就是解开这篇材料的一个关键的利益的结果。 哦， 嗯，那我们结合这道题目再去写作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思索有关于积累的有哪些呢？比如在学习上要日积月累。比如在国家发展上要日积月累，比如完成一个梦想也要日积月累等等。北京这方面的题出了不少，比如大家听过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最终才有可能拥抱那片自己梦中的星空。 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哎呦，说的真好 啊， 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我们刚读的时候感觉好像它的材料给的太少，就一句话。 嗯， 可是当我们掌握了方法之后，回头再看，会觉得其实它给的有点多。 嗯， 如果这道题要增加难度，它还可以怎么考呢？它可以完全去掉“无数个点构成无数条线，无数个面，无数个体”这句话，仅仅只出现前半句：“几何学上的点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但就是这些点成为了线、面和体。注意，我把谁引去了？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关键关系的积累那两个字的无数个什么组成了什么这句话啊。当把这句话引去之后，我相信凭借大家在几何学上的基础，同样可以找到积累这两个字，因为点与线、线与面的关系，当年老师就是这么讲的。但是去掉它之后，除了能写积累，注意又有了一个新的利益可以被大家挖掘出来。我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听老师这么说过，我回忆我的几何学老师是这么教我的，说点动成线。我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记忆， 点动 动呈现，哪个动啊？ 运动的动， 活动的动， 对，线动 动 成 面， 面面动 动成 成 体。 哎 ，OK，、如果我们发现还有这个运动的动的这个含义的话， 那就是 发 展。 对，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可以理解为发展，很好，可以理解为改变， 哎， 可以理解为改变自己之前的状态。一个点定在那儿不动，它不会成为线。它改变自己之前状态了，那就可以引申出一个高考经常考察的例子。 创新 非常好、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杨老师，我们要在这里给你一个赞， 谢谢。 创新也是经常考察的一个点啊，在我们的高考作文当中可以出现。所以如果我们把关键的那个关于关系的句子去掉，其实这道2010年的四川卷是可以找出两种关系的，一个叫积累或约坚持相关，一个叫创新或约发展的眼光，都可以、那么听众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这就是找意向定关系。 好，哎，这样一讲啊，我就觉得这个作文题就一下子就清晰明白了啊。那我还想问丹丹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您说的我们可以找到了两个可以写的点啊，一个是发展创新，还有一个是积累。 对， 那比如说有的同学我找到了积累了、有同学我找到了创新了， 对， 那我是分别比如去写，还是说要把它揉在一起写、我得的分数会更高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我们说针对2010年四川这道成题呢，由于材料中明显交代了意向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只选择积累去写，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刚才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变化，把它的那个交代明显关系的句子隐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就被激活了一个新的关系，叫改变、创新或发展啊。那么有没有可能在高考的时候给大家同时可以找到多个意向方向让大家去成文的这种题吗？当然，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上目前的高考作文真题，为了保证足够的区分度和它的公平性，通常都要找到至少两个以上的可以选择的意向，我才能拿出来考察大家。那么当考生真的找到了两个意向，比如像刚才一个积累一个创新，那我该怎么去做？我们建议是主要针对一个去写啊，你可以在文章的一开始先把两个或你找到的多个都说一下，比如针对点线面体这几何学上最简单同时又是组成一切的基本元素，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关系的寻找。有的人会想到量的积累可以最终促成质的飞跃，有的人会说改变自己之前的状态，勇于创新才能真正的让自己得以发展，那么对此我则更加看重后者。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一开始就告诉老师，我的审题是要比其他考生更为透彻的，您留到的点都被我发现了，然后呢又由自己的语言转入到了其中的一方面，这就叫既有面又有点，既有略写又有详写，既有次又有主。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只针对其中的一个去进行讲解，老师就会非常的认可你的这篇文章。然后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注意接下来是重点了，你等于提升了这位阅卷老师的审题标准。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找出了积累和创新的作文题，然后我给他打了一个较高的分数，好比说一类文上吧。那接下来我再想打到这个分数的时候，我就要拿他在心中与你这篇文章比较，我发现这个学生好像没有刚才我读的那篇文章审得那么深入，你等于说将自己拿到高分的同时还阻断了其他考生拿高分的可能。当然 也许就一类文下， 对，我们这里开个玩笑但是你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向老师展示你的优秀，毕竟高考是选拔性的人才是选拔人才的一次考试所以对于找到多个利益如何去选择，这是一个方法。而另外一个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要选创新而不选积累，从个人来讲我怎么去判定，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两个利益你哪个素材更丰富，写哪个更有把握，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但只有你找的足够多，你才能有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如果你只找到了一个，那我能不能写，适不适合写，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写，那这种状态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的。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假一。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那这个是一个作文的实例哈，我相信大家从这个作文题当中可以很好的去理解了找意向定关系，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操作啊？ 这应该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题型。 对，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单一材料、舞蹈、铝材料作文哈，都可以套着这六个字来进行？ 如果要是情节不太明显的，我都鼓励大家首选这种技巧。 好， 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一篇相对难一些的。这个是2010年的山东卷啊，山东卷当年还是有独立命题资格的啊。2010年山东卷也是一个单一材料舞蹈语，而且这个材料字数比刚才那个还少啊。大家听好，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列夫·托尔斯泰。啊， 名家的话。 对，名家的名言。我再重复一遍。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要求是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当年的山东考生应该也会比较抓狂，说你就这一句话你让我有什么感悟， 而且还特别的抽象。 对对。那么如果说刚才所选择的是几何学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常识，而这里呢就是挑选了一位大文豪的名言，那么当然在理解上难度要有所上升。而且我们仔细观察这句话会发现，虽然这句话字数不多，可是它的意象可不少。 对， 首先出现的是三个并列的意象：变化、魅力、美。然后又出现了两个相对的意象：光明、阴影。简单的一句话出现了五个意象，那我们当然要分别寻找它们的关系。我们先看开头这三个。变化，大家思考一下，这个词是从感情色彩上来看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还是中性的呢？ 中性。 对，是中性字。有点像我们刚才从四川卷当中读出的那种改变啊，是一个中性的，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接下来的两个魅力和美，明显感情色彩要偏向 褒义。 褒义啊。那么他们三个共同作为主语，一个中性的，两个褒义的，显然这句话的主语偏向于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好的 啊，偏向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后面的动宾结构了啊，判断句说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好，这道题的难点就在这儿了，光明和阴影这两个意象是什么关系呢？ 对立的。 哎，这是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想法，说光明和阴影是对立的。好，那我再多问一句，是绝对的对立还是相对的对立呢？ 那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绝对的。 怎么讲？ 因为有时候光明和阴影就像日月交替一样，我觉得。 对， 就是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 是一种表面看似对立，实则相互共生的关系。有光才有影。 有影。哎， 有影必然 有光 啊！如果咱们这里有学美术的学生，那知道我们画素描其实就在画光影嘛。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替换成光明和黑暗，我们说它是绝对对立， 对立的 反而更有道理。 哎，对。 但是注意，它没有用黑暗这个词， 而用的是阴影。 对，它不是 dark， 它是 shadow。所以这两个很关键。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关系基本搞准之后，再回头看这句话，它就变了。我现在来重复一下列夫·托尔斯泰这句话，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通常文学家说话都很抽象啊。他想说的是，人生当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注意这个美好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中性词变化加两个褒义词魅力和美得出的啊。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由彼此间看似对立实则共存的两方面构成的。 我再重复一遍，人生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由彼此间看似对立实则共存的两部分构成的。 嗯， 因为找一相定关系，我们明确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其实也就是找到了这道题的考点和我们成文的利益。那我明白这个利益之后，我们该怎么去成文呢？它显然要比咱们刚才说的创新或积累复杂一些，但大家仔细想想，他说的对不对呢？比如我们说人生中什么东西最好，有人说那当然是成功了，我们知道现在成功学比较泛滥，大家都渴望成功啊。我有时候问班里的学生，我说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希望我在35岁之前可以退休，然后到加勒比海买一个小岛度过余生。哇，现在孩子不光要成功，而且要成功的非常迅速。 嗯， 好，那如果成功对你来说是好的东西的话，那它必定是由彼此对立又实则共存的两部分构成的。 嗯， 我们举例，我们先说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啊，比如说高考升学啊，你特别想去的一所梦寐以求的学府，当你拿到他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应该是光明的一面。 对， 嗯，太好了，那一刻你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嗯， 可是你回忆，这份光明之所以能落到你的手中，是由于你之前无数个日日月月笔耕不辍挑灯夜战这些阴影所积累出来的。 嗯， 你不可能只得到最后的这个光明而拒绝接受之前的所有的那些阴影。 嗯， 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小的成功如此，大的更是这样。有人说，老师，那生活中好的不仅仅是成功，比如说还有别的东西很好啊，比如艺术。 嗯， 我们说艺术非常的好，比如自然，我们说自然是大美，非常棒，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符合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的道理。我们先说大自然是好的，是美好的，那么它的光明阴影是什么呢？是生生不息这个光明同时的那些弱肉强食，是那些衰老，那些死亡。你不可能无视那些东西而只希望它生生不息，那这个自然界就会被打破啊！所以它也有生有死，这就是光与影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单独的只说生不说死，反之亦然。那么同理，有人说，老师，艺术呢？艺术很美好啊，啊，我们知道世界公认的七大艺术形式，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诗，再加一个电影，无一例外。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没有滴过血的手指，弹不出震撼人心的绝唱。这说的显然是音乐方面的光明与阴影。 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幅照片， 嗯， 就是一个芭蕾舞者的一双脚， 对， 一只穿鞋，一只没有穿鞋。 是的，那个舞者的年龄可能只有十几岁，但是我们看他的那个足部的那个组织结构的破损程度， 嗯， 你会发现我坐在台下被台上的那些美丽的舞姿所感动的那一刻， 嗯， 其实是艺术工作者将阴影面藏了起来，而只把光明绽放给了在座的观众。 哎， 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阴影，你说我的脚很漂亮啊，只如削葱根，但是你绝对做不出他那样的动作，这就是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嗯， 有人说，老师，那您刚好说了两个最难的，一个音乐，一个舞蹈，那我学美术呢？啊，我刚好比较了解画美，就是学美术的这些人。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他们每个人都曾经留下过精美的作品，有的是雕塑，有的是油画，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亲手解剖过100具以上的尸体，可能你就不清楚了。在那个防腐技术极度落后的年代里，他们极有可能是顶着巨大的难闻的气味，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去触摸那些可能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但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骨骼结构，了解肌肉纹理，但就是这双手画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触摸出了大卫的健壮的身躯。所以美术也是这样。那我们再来说说最简单的电影吧，大家可能对接下来这些演员的名字呢会有所熟悉，比如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啊，他曾经因为要塑造角色，多次将自己的体重由非常健壮的状态改至极为瘦弱的状态，然后又变成非常健壮的状态，如此多次。比如当他要诠释诺兰导演的蝙蝠侠前传的时候，他给自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增重到一个肌肉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强壮。可是在这之后他又接了一个剧本叫做机械师， 在这部片子当中，他需要扮演一个长时间失眠的一个患者，啊，最后他就把自己居然饿到了皮包骨的状态。这之后又要再演蝙蝠侠前传的第二部，啊，《Dark Knight》叫《黑暗骑士》，他再次让自己增重，结果后来又演了一个叫做《Fighter》斗士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让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他需要在里面扮演一个瘾君子，一个吸毒的人。他又要把自己瘦成一副样子，这之后当然他又出演了我们中国著名导演啊张艺谋先生的《金陵十三钗》。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又要一个健壮的形象示人。我们说这是真正的演员，也是真正的艺术家。那大家可能听过一位印度的演员叫做阿米尔汗，就是拍《摔跤吧，爸爸》的那部电影的那个人，他也同时在一部电影当中又要让自己啊增重，又要让自己健壮，如此往复。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叫 影 啊影，其中的我们的中国的演员邓超先生也同样呢经历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番折磨，但唯有这样的阴影才能让他最后的那个艺术作品真正留在观众的心中。 那刚才丹宁老师讲的这些例子，是不是在最后成文的时候都可以用到这篇作文当中作为一个点呢？那么这个作文到底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立意来写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细雨伴着你悄悄来临，不知不觉你占据我天空，像那风中花儿摇啊摇，晕眩的我沉醉在你的笑容里。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你当然会对巴赫、对贝多芬、对莫扎特会如数家珍。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漫的人，那你自然会了解手冢治虫，你会了解宫崎骏，你会了解大友克洋等等。这些点在不了解或不喜爱这个领域的人看来都是非常新颖的素材，而没有必要非去追寻那些大家心中的伟人，或者在高考作文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名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就很难出跳了啊。所以在寻找素材的时候，如果是找议论文，那么大家第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是你的兴趣在哪里。有的孩子喜欢运动，那我们知道在运动场上显然他的光明就是当注目自己国家的国旗升起，自己的景象上挂着沉甸甸的奖牌的那一刻。但是我猜他那一刻脑海当中回忆的一定是他之前无数个日夜挥汗如雨的那些片段，那这恰恰就是那些所谓的阴影。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我们知道运动能够选择的方向和类型太过复杂，也太过丰富，大家随便挑。甚至有的孩子喜欢沙狐球，有的孩子喜欢橄榄球，都可以说出一些别人不熟悉的名字啊，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吸引的方式。 嗯， 那除了找寻自己的兴趣之外呢，我还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的素材就是当年发生的热点。因为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写进你的文章当中，至少在老师看来，我们会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这个孩子关注社会，他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呢，当年发生的事件用在了文章里，他应该不是在进行单纯的套作，或者是从别的满分作文里看到的，因为这个材料本身很新。为了鼓励大家在材料上创新呢，北京的高考出题人其实也是操碎了心。比如2018年北京第一道作文题，适合写议论文的那一篇，大家看看它的标题是什么，叫《新时代新青年》，破折号，在祖国发展中成长。咱就考虑破折号前面那六个字，唯一重复的新字。新时代新青年要求你写议论文，那这篇文章的论据你就不能再举司马迁了，你就不能再举王昭君了，你不光得举刚刚发生的热点事件，而且这主人公年龄还不能太大，放在这篇文章里才是最为合适的。所以如果写议论文的话，对于素材我们有这样的两点建议。一个，找寻自己的兴趣领域啊，这样比较容易创新。第二呢，就是关注当年的热点。那么关于第一个都得大家自己去想，而第二个其实在我的喷上是会给大家进行总结的啊，我每年都会帮大家去总结当年的，用11个月左右的时间总结当年的素材，叫一本好素材。其中呢，与我们的这个高考常考立意和核都是相关联和对应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免费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这方面总结。那么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家长朋友们，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帮助你们孩子备考的一个很好的点。因为我们知道家有高考生嘛，大家都很焦虑啊。那与其我们每天只是单纯跟他说努力啊，加油啊，别紧张，还不如我们平时在看报啊，看一些什么新闻的时候，适当的帮他做一些总结，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方向。 好，那刚才丹宁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从议论文的这个角度啊，来看。那么如果说从记叙文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又应该如何来考虑呢？ 如果是记叙文呢，相对来说就要选择考生自己生活当中的实例了。那么这个大家最好在考前能够有所积累。我要求我班里的同学呢，一定要针对几个关键的核啊加以总结，其中一个就是困境。你要回忆你在这十几年的成长过程当中遭遇过哪些或大或小的困境，然后你是如何去克服的。那么当你准备了这方面素材之后，再回头看山东卷的这道题，你就会发现困境其实和我们这里面的那个概念阴影非常相似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会总结他自己中考当中的个别学科失利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这个学科失利呢？就是在高中阶段我要加倍的在这个学科上面补齐，使得高考当中不会再次在这个问题上面吃亏。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敢于直面阴影，最后呢能够在高考中渴望拥抱光明的这样的一个实例。所以记叙文举自己的实例也要挑选能够与这个道理相关的。我们的变化是，注意，我们的变化是中考该学科不行， 高考该学科突飞猛进。我们的魅力是我敢于直面阴影，从而绽放自己的青春与人生。我们的美是最终我们所收获的那个高考的美好的结果啊，这样一来呢，这道题就可以在记叙文当中得以展示了。当然学习方面的困境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的困境还有很多，比如生活呀，比如我们的家庭关系啊，比如我们的校园和谐啊等等，都可以拿出来说啊。总之只要能够抓住我们这句话当中的几个关键意象，变化、魅力、美、光明、阴影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道题应该不会写出错。 找意象定关系，然后两两的去寻找哈。好，那这是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2010年的山东卷啊，它的关于议论文或记叙文啊两种题材啊如何来去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离我们较近的啊，也是可能北京考生经常会去关注的一份卷子啊，就海淀的试卷。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拿到的最近的一份比较大范围的考试的模拟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淀七中。之所以讲海淀七中呢，是因为它的确比较的有特点。我们说过，北京之前虽然考过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但都是有情节，并且情节还越考越复杂。而没有明显情节的，北京目前没有选择。而海淀七中恰好是这样的一道题。从我所了解的考生反馈来看呢，大家对这道题呢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海淀七中这道题很有特点，它是一道看图作文。虽然是看图作文，但我们说过，只要要求里没有明确出现以什么为题或以什么为话题，那它就属于材料。只不过这篇材料作文的材料本身不是文字，而是一张图。这张图上面连一个文字说明都没有，这也是北京这次期中的一个难点所在。因为通常呢，给一幅图或漫画，旁边会有一个标题呀，里面的角色会说一些话呀，这些文字其实都比较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准立意。但这幅图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画了什么，是两只手，注意，不是一双。我经常在班上问我说为什么不是一双，同学说因为一双手握不成这个样子啊，还有人说因为他们一个黑一个白，好吧，两只手握到了一起，并且在这个握手的外面还有一个圆圈把他们包裹在了一块儿。所以我们照例用我们的找意象定关系的方法来解决这道情节不明显的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这里一共有两个意象出现，先找头两个，一只黑手，一只白手， 肤色不同。 对，那么我们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握手。 对，那在握之前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是不同的，也就是他们来自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他们所代表的身份是存在差异化的。存在差异化的两方居然可以握在一起。好，问一下杨洋，你觉得握手都有哪些含义？ 友好。 友好。 支持。 支持，很棒。因为我们英文里有句话叫 give me a hand，拉我一把，帮我一下啊，我很好。还有呢？ 还有，如果说整体来看，刚才您不是说外面是一个圆吗？ 对。 我觉得他们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又是合的。这样说和而不同， 对，他们达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词叫合作，对吧？合作。所以我们通常握手能够出现的关系，比如说友好啊，彼此的支持啊，合作呀，或者我们达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我们联合在一起等等都可以。也就是说，彼此存在明显差异的两方居然可以合作友好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这个图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通过找意象定关系，找到了两个手之前的关系类型不同有差异，和握在一起之后的关系类型，他们友好合作 啊，密不可分。然后又看到在两个手的外面画了一个圆圈，我们知道圆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往往代表圆满， 嗯， 代表完整，所以对于这种合作我们是给予肯定的，我们对这个结果是给予鼓励的啊。啊，关于圆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北京曾经考过一道微写作的抒情的题目，叫做请以圆为题写一段抒情的文字或者小诗。当年我们看到的比较分数较高的一些答卷，当然都是对于圆都是正面褒奖的，因为大家都对圆很有这个向往性，它代表的就是美好。所以这样的我们找到了几个意象，两只手啊，它们的颜色不同，找到了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圆，把它们都包裹在一块儿。那最终我们的考点也就是立意也就比较昭然若揭了。他想说的就是，即使彼此存在差异化的两方，仍然可以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状态，仍然可以共同啊，去形成一种非常完整的圆满的一个结局。那么大家看到这道题的立意之后，我们想到什么了呢？ 想到中非论坛。 哦，还是肤色是吧？非常好。 想到一带一路的合作。 嗯，对，因为想到了我们曾经考过的一道题叫说纽带。 对， 对吧？ 对对， 两只手握到一起就是纽带。大家想一下，我们一带一路所走过的这沿途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与我国或者说与中华文明是存在差异的。 嗯 啊，不光是肤色上的差异，还有文明上的、历史上的啊、环境地理包括制度上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手握到一起。 嗯，但是丹丹老师，我刚才想到的这些，我自己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浅， 嗯， 因为它确实是热点，是时事。 对。 但如果说我不从这个角度来做的话，嗯，就是从一个高中生的角度来讲，嗯，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内容的展现呢？不一定非要这么重。 哎呦，您说的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观察到海淀的这道期中题在要求上有一个变化。我们之前的北京两道作文题要求都是一篇要求大家写记叙文，一篇要求大家写议论文，那如果这篇明确要求大家写的是议论文，我们举中非论坛啊，我们举一带一路啊，我们举我们的外交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其实都可以啊，甚至于可以举我们社会内部一些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或者不同的职业之间的都可以拿来说。但因为他没有要求大家非写议论文不可，他的要求说的是文体不限， 不限，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继续性的文体，甚至可以拿它写散文和小说，这其实都不跑题。那我手中呢，刚好有一份我之前班上的学生交给我的散文习作，你也可以把它视作是继续性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两年前的学生写的啊。我看到这道期中卷的时候呢，刚好就想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也在我的班上给大家诵读和精讲过。我下面呢，就以它为例给大家阅读，看你能否找到，如果我打算选择继续性的文体去写海淀期中，我可以怎样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方向。这篇散文的标题叫做《公车上的手》，是一个意象法的标题。戴眼镜先生，请您把包往里挪一下，下一站上车的人多。好的，谢谢您的配合。临近站的嘈杂与乘务员职业化的话语将我从昏睡中唤醒，我扭了扭脖子，上斜方肌的酸胀感清晰地告诉我，在高米店北到玉泉营桥西的30分钟的车程里，我再一次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倚在扶手上进入梦乡。其实我上车的清源路站离始发站很近，上车时还是有座的，但似乎宇宙间有一种法则，叫做968路驶至高米店站，且座位刚好坐满时，总会上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为免于良心的责难，在未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我总以挂在扶手上的形式度过。而接下来玉泉营桥西那个拥挤的城乡结合部，那群蜂拥而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无作之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恐怖，我想彼时我的脸色一定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车子终归还是稳稳停靠稳当。当车门打开的一瞬， 一群手拿大包小包争先恐后向车上涌的大叔，将原本站在车门处的乘客冲击到了车厢中部。我艰难地抓着扶杆，如怒海狂潮中的一叶扁舟。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股混合了泥土与汗液的酸臭味道。我厌恶地扭过头去，正看到外排座位的乘客几乎全部侧过身去，还有几位夸张地捂住了口鼻，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姑娘似乎是包被碰了一下，正一脸嫌弃地用一块湿巾反复地擦着。拿包的都往里放，往里放，哎，你那是往里放吗？听不懂人话呀。司机和乘务员同时嘶吼着，车上一片混乱，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高傲的目光俯视，似乎那所有人中就有我。突然，一只大手兀地抓在了我一直紧抱的杆上，距我鼻尖不到20厘米。这手出奇的大，是比我的大了一圈有余，关节粗大，经年老茧遍布，裂开一道道深褐般的纹路，里面填充着白与黄，是石灰与汉字吗？我不知道，只有那裂痕断面层层叠叠的茧层无声地昭示着岁月沧桑留给他的深深伤痕。指甲是洗不净的蜡黄，虽然从他指甲中的污垢来看，他并未打算洗过，似是许久不曾修剪而又持续受力，指甲堆叠起层层角质，在表面凝固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从手背略显松弛的皮肤和点点色素堆积的斑纹来看，此人已过不惑，此时却被迫在拥挤的公车上承受着别人的鄙夷与嫌弃，一脸善然。一定有人不嫌弃这双手吧？或许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双稚气的眼睛，正满目期许地望着门口，期待着去牵那双巨大的手。而当牵起这稚嫩的小手的时候，我想，那满手的老茧一定是温暖而柔软的，那深邃的白与黄会点亮一世柔光。也许这双手的主人没有文化，除了出卖自己的力气，他无法争得一份在旁人看来更为体面的工作，但他不怨不怒不偷不抢，所以他比谁都有理由不卑不亢。他只是为了生计，只是为那娇嫩的小手赢取一个持笔的权利，这双大手便深埋进坚硬的砖瓦间，风化出片片皲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虽称不上纤细白皙，但明显未接过风雨洗礼。如果抛去学识与父母拼搏半生赚来的家底，我又有什么资格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目光去俯视一个为了家庭的幸福而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奋斗的人？说到底，脱去所有外在的称号，他是一个人，而我也只是一个人，甚至那份无知的自傲会使我感到自己更为渺小。或许一个人真正的高贵与否，并不在于他的血统与财富，而更在于他是否拥有一颗美好而富足的心灵。等我回过神时，那双大手已悄悄地消失了。我想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吧。愿天下所有美好的期待都不被辜负，也愿天下所有纯真的善良都不被伤害。虽然这篇文章的年龄呢比我们的《海淀七中》要早得多，但是呢我们把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意象稍作修改，拿来写《海淀七中》其实是非常合适的。比如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至少出现了三只手，一只呢是大叔的那只又大又黑饱受岁月磨砺的大手，另一只呢是在家中等待父亲回去的那只娇嫩的小手，还有一只呢就是作者第一人称我的那个看起来